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 回到公路上时，田哥发现那辆奥迪 SUV 不见了，所谓的死者和痛哭的女人也消失了，甚至侧翻的卡车驾驶室里也没了人影。田哥和马凤元抱着枪分坐两端，中间坐着雷毅，其他人乘坐另一辆悍马。不多时，去查看马凤元狙击结果的人回来了，说死的人像是个毒贩子，正中眉心，已经按照惯例拉走做清洁了。毒贩子，田哥的心底立刻浮现出在金三角被他击毙的十二的面孔。张大成在搞什么呢？难道金三角又派人接管那个组织了？还是说这里面有新的阴谋呢？田哥眉头紧锁。回法天园的路上，警车呼啸着经过，直奔刚刚发生枪战的地方。所有人都长出了一口气，终于放松下来。回到法天园之后，田哥本来有很多话要问雷一鸣的，但是雷毅却抢先站出来，脸上没有嬉皮笑脸，很认真地掏出了那只被压瘪了的盒子。他与孔淑玲站在一起，庄重地递给了雷一鸣，几个人都站住看了过来。田青更是踮起脚尖观望着，然后一副了然的神色。盒子里是一只像猪那么胖的金耗子，鼻子短，耳朵大，不知内情的话肯定是会当成猪的。但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可疑的手工制品，让雷一鸣的眼圈发红，有泪珠溢出了眼眶。好了，大家都抓紧时间休息，明天上午开讨论会。田哥回身对所有人说着。晚上，田哥正在对偷天计划做补充的时候，简奇回来了。雷鸣派人把田哥请到了地下四层，有一些事情到了不得不公开的时候了。田哥走在阴冷的通道中，这是他第二次深入到法天楼地下四层，上一次还是看汪伟的情人刘月花受审，不知道这一次会见到什么。领路的人拉开会议室的门，一阵热浪迎面扑来，田哥发现偷天计划的所有成员都在会议室，就差他这个领队了。雷毅的阳光脸上有不作为的感激，他说，田大哥，到这边来坐吧。田哥走过去坐下了，他有一种预感，雷一鸣要做战前动员了，但他会怎么说呢？这是去偷银行的保险库，不是偷贪官污吏替天行道的，而且成员也不都是为了钱，若没有一个大义凛然的目的，怎么可能调动起大家的情绪呢？好了，到现在这种地步了，有些事也该让大家知道了。雷一鸣停下，清了清嗓子， 继续说，我知道你们中一些人肯坐在这里，其实并不心甘情愿，是我设了局把你们框进来的。像杨豪明博士，不要向你道歉，你曾经是道上混的，虽然有钱了，也洗不掉出身背景。但说实话，要不是当年没活路了，谁会过这种刀口舔血的生活呢？这家安市也就活下来我一个老混混，其他多少人都死了或者是离开了。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雷一鸣信奉法家，相信这个世界应该是有秩序的。为了维护这个秩序，流血和做一些肮脏的事在所难免。雷一鸣情绪激动，面色潮红。田哥和田青冷眼观望着，他们都是被秩序过的人，对秩序有深刻的理解，不是随便听两句话就会动摇的。雷一鸣缓了口气继续说，江安市前第一个大国企华天集团，想必大家都知道，但他破产解体的真相又有几个人知道呢？华天集团副总经理刘寿元的死，想必大家也有所耳闻吧？可你们知道那其中令人发指的真相吗？雷一鸣目光灼灼地扫向了众人，又沉重地说，我知道，因为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件事，一直在试图解开这个谜。哦，现在终于被我发现了真相。原华天集团总经理郑栋文及其走狗汪伟，伙同投资商李香秋，侵吞瓜分国有资产，才是华天集团破产的直接原因。雷一鸣石破天惊地说着，这一下连田哥都动容了，周世涵和杨豪明都紧盯过去。雷一鸣目光如电，一副嫉恶如仇的样子，他接着说，与华天集团有合作关系的投资商有两家，一家是外资，不参与经营，一家是温州女投资商李香秋。据我所知，刘寿元副总经理一直反对接受女投资商李香秋的钱，这其中肯定是有问题的。后来在华天集团解体前，刘寿元副总经理突然爆出贪污腐败问题，并被人从十几层楼上扔了下来。这么明显的谋杀案件，居然还是自杀。我当时就认定刘副总是冤枉的，后来我派人买通了华天大厦的监控人员，复制了刘寿元死亡真相的监控录像。刘寿元是被五六个打手打晕后直接抛出窗外的，而杀人的就是郑栋文和他的打手们。我以为凭这个就能让郑栋文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我想错了。我的人根本就没能走出华天大厦，至今不知生死。说到这儿，雷一鸣满腔悲愤，他终于将所有人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他接着说，后来我不停地派人打进了华天集团，但是我没有想到 刘副总刚死没有多久，集团就破产解体了。点歌就是在那个时间进入我的视线的。我知道，知道你是刘副总的人。我调查过你的背景，以及你在雪山上的事情。当时因为接连死人，情况不明，我还专门派人保护过赵胡一段时间。后来我的人冒死打听到一些真相，并且挖出汪伟的情人刘月花这条线，我这才洞悉了整个事件的真相。但只有刘月花一个人的话，即使有汪伟梦话的录音，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仍然难以给那些真正贪污腐败的人定罪。那一名继续诱导着众人的思维，让大家的思维跟着他走。他接着说，而幸运的是，我们从刘月华的口中得知，汪伟把郑栋文和李香秋密谋犯罪的录像和一些资产转移的文件证据都保留了下来，并且存放在银行的最高级别的保险箱内。汪伟正是以此要挟郑栋文，才当上了新兴地产的总经理。他们狗咬狗啊，咬得好，所以我才有机会让简奇制定了这个偷天计划。而选在国际珠宝展的时候实施，以及拉周世涵入伙，就是为了迷惑郑东文还有汪伟一伙，让他们误以为我们的目标是那颗非洲之星。但是我的资产有多少你们也见到了啊，我会在乎那几个小钱吗？只有把损害人民利益的人拿下，只有维护真正的法律尊严啊，这才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其他呢，我根本不在乎。雷一鸣激动地在胸前挥舞着右拳，不停地加强着力度，似乎这样就能使他的话更有说服力。为了偷天计划，我付出了很多，那是你们不能想象的。我让天哥独立领队，给你们磨合的机会，而我的人呢，也一直没有闲着，在积极做准备。现在到了把我的力量与你们的力量合而为一的时候了。好了，大家跟我来，我有一样东西给你们看。说到这儿，雷一鸣起身，简奇在前面带路。十几个人走到地下四层的尽头，那里有一扇从不打开的门。雷一鸣站住了，示意简奇打开。简奇神色凝重地走上前，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刚要拧转，被雷一鸣制住了。雷一鸣说，让天哥来开吧。 天哥不明所以，他转动钥匙，一把推开了大门，顿时被眼前的情景镇住了。 十几个人面前是一个五六百米宽的深坑，坑中耸立着一个巨大的20几米高的庞然大物。 典哥口干舌燥地快步上前，走到了护栏的边缘。他看到那庞然大物与坑的边缘的连接部分是六道厚重的玻璃门。透进玻璃门向前看，那里似乎有一扇巨大的合金门。这一切都似曾相识，甚至某些画面曾经多次出现在田哥的梦中啊。这里俨然是本市银行的贵重品保险库的复制品啊。又响起了雷鸣的声音。对，对，这就是我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耗费了四个月才建造出的银行保险库的复制品。对，一比一的比例，完全相同的结构，以及警报系统、防御系统锁具。之前我曾考虑要不要提前展示它，但最后还是决定忍住了。一个队伍的磨合比什么都重要，计划的成败是取决于人而不是死物。雷一鸣虽然这么说，但是看向这个保险库复制品的眼睛却是充满了希冀的。田哥已经从激动中恢复了，他的目光的深处涌动着疑虑，但隐藏得很好，什么都没有露出来。田青则更加激动了，他急着想看合金门上的锁具是不是真的，是改进后的石龙、九星、八窍、天罡锁。天哥陈生做出了决定，说：好，从明天起，除了杨豪明之外，其他人都在这里进行训练，直到9月24日前，谁都不许离开这里半步。可是雷毅又暴露出他顽劣的本性，他喊了起来：啊，不是吧，那岂不是要闷死了？别叫了，你的任务最重，你现在不过是个三流都不到的黑客，现在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必须成为一流的黑客，不然就请离开这个队伍。田哥的声音很冷。啊，好的，没问题，三个月的时间足够了。雷毅收敛起了夸张的表情。田哥在继续布置任务，他说：我田青、雷毅、周世涵、许刚、孔书林进库，孔书林和雷毅在一号库大门处留守，这次要带上固定的设备。周世涵在二号库的电梯外留守，我和田青还有许刚三个人进二号库。银行外面的部分，马凤元负责狙击，狙击点设在金利大酒店，同时也要兼顾对面世界金融大厦，那里极有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的狙击手，你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简奇负责金融大厦下的进出口守卫，小心别让人端了窝。杨豪明负责地面上的撤离线路，到时候再给你备几个人手。好了，都别看了，回去休息，明天起要连续看五个多月呢，有你们看够的时候。雷一鸣站在一旁没有说话， 只不过眼中充满了欣赏的意味。队伍终于成型了，但田哥却出乎意料的没有轻松感。再回到自己的房间之后，田哥感觉脑海中充满了问题。雷一鸣这样一个背景复杂的人，信奉法家，已经很荒诞了，现在居然还要主持正义，这真是化天下之大忌。又或者是，真是有这样富了后思想变纯洁的社会边缘人吗？又或者说，雷一鸣已经彻底蜕变成了商人，他的目的仍旧是那颗非洲之星吗？不管如何，都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啊。哼，会有多少可信度呢？想到这儿，田哥的目光在闪烁。田哥这么想的时候，雷一鸣突然来到了他的房间。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Say

雷一鸣为了复制银行贵重品保险库，不仅兼并了一家安全器材厂，还兼并了为保险库制作锁具的锁厂。只不过那家锁厂拿到的图纸并不全，而且只是部分零散的配件。雷一鸣不死心，费尽心机打听到其他的十家锁厂，甚至是外地的锁厂也一一兼并，终于聚齐了两把锁的图纸和零件。但仅此而已，雷一鸣请来的开锁高手根本弄不明白图纸上那些复杂的零件是一把锁还是两把锁，没有相应的总图纸，一切都是泡影。第二天，田青来到合金大门前，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面。并排四只盒子，里面装满了零件，而门上只有两个空洞。田哥问：青哥，你行吗？田青已经站了快一个小时了，仍旧只是盯着盒子里的零件。很显然，虽然他是锁的设计者，但这么复杂的锁，而且是两柄锁的零件不分彼此的堆放在一起，错一点儿，都可能导致最终配出的钥匙完全无用。田青也需要好好的思量一下了。田青的眼睛没有离开那些零件片刻，他说：你说什么呢？我不行，你行？天哥挠了挠头，不再打扰他的思路了。天哥已经到复制品的二号库看过了，与一号库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凭什么收费比一号库贵几十倍呢？天哥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肯定有些机关是超出他的预料的。今天是集训的第一天，简奇和许刚还有马凤元都没有参加，据说要去完成某件危险的事情。周一鸣手下第一干将王亚雷也会去，天哥没问是怎么回事。雷一鸣如果想说，就不会做保密工作了，而且田哥早就看出来了，简奇他们要去做的肯定与回法天园路上的玉溪事件有关，甚至可能跟雷一鸣收到的那一枚子弹的事情也有关系。天哥猜测雷一鸣已经找出那个主使者了。雷一破天荒地被天哥派去办了一件事，一件他去合适无比的事情。虽然只有天哥和周世涵还有孔淑玲在，但三个人仍旧按计划展开了训练。天哥在进行体能训练，休息的时候就制定各种情况下进出保险库的方案。周世涵则在练习他祖上传下来的壁虎功，奇特的呼吸方式，奇异的身体发力点，这让周世涵看上去不似人类般的矫健，任何有边角或者是凸起的地方都能成为他的立足之地。而孔淑玲则要来了一些设备，制作固定金库大门的装置。孔淑玲想到门万一真的被固定住，肯定会触发警报的，因此他开始设计一种独特的装置，既让大门关不上，又能骗过警报系统。下午雷毅回来了，天哥交代的事情没有办成，不是他不努力，而是目标人物已经不再担任金库钥匙保管员了。雷毅沮丧万分，他曾与那名年轻的前金库钥匙保管员是一起飙车的朋友，原以为都是过命的交情，这个任务肯定是手到擒来的， 却直拖到下午才套出了一句真话。田哥也早就想到这个事情绝没有那么容易办成，所以也就没有责备雷毅。只不过雷毅在孔淑玲的面前有点抬不起头来，恋爱中的男人不管年龄大小都是极好面子的。一天的时间转瞬即逝了，傍晚时分，简琪和许刚还有马凤元回来了，三个人都是一脸的疲倦，像是经历了一场耗尽体力的运动，而最主要的是三个人的脸色都很阴沉，显然没有完成任务。马凤元一回来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不一会儿有人送去了两只沉重的箱子，田哥跟了过去，发现是不同类型的子弹。田哥坐下时发现马凤元正在用刀刻着普通类子弹的弹头，他惊诧了一下说：哎，我说高原猴子，弄这么多种子弹干什么呀？穿甲弹也有啊。啊，你的对手躲在坦克里呀？啊，还手工制作炮裂弹，什么人能让你恨成这样啊？该死的人，马凤元从牙缝里喷出了这四个字，显然他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了。原来早上马凤元和其他的三个人一同去了东郊，那里有一片别墅区，住的都是企业领导级的人物。不过现在不是周末，领导们不在，别墅区只剩下一片莺莺燕燕的漂亮女人。他们此行的目标是汪伟，不是吉比，而是活捉。雷一鸣有太多的事情想从汪伟那里了解，提供汪伟活动时间的人是他的情人刘月花。刘月花也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汪伟了。汪伟自从遇袭后就吓破了胆，精神很不稳定，公司是很少去了，多半时间是在藏身处办公，除非必须，绝不迈出大门一步。而且出行必定是三辆车，车窗贴深色的反光膜，让人无法判断他在哪辆车上。这还是其次，有时候三辆车上甚至都没有人。汪伟就是想迷惑别人，都到了强迫症的程度了。这样一个精神出现问题的人，头脑发昏，但是却很有钱，难免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例如，有人向他推荐了某个南亚杀手，他就立即花大钱把这个吹牛技艺优于射击水平的狙击手雇佣了下来，甚至向雷鸣寄去了枚子弹。不过这个印度杀手显然没有达到他自称的那样世界一流，第一次正式交火就挂掉了。汪伟收到消息之后吓疯了，决定带上自己心爱的东西离开嘉安市。刘月花就是他心爱的物品之一，他甚至把最近做过的事都讲给了刘月花听。或许是被汪伟的风化感动了，刘月花在最后时刻掐掉了窃听器，迫使绑架小组提前行动。不过当他们闯进汪伟的别墅的时候，里面空荡荡的，两个大活人都不见了。简琪对别墅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然而一无所获。按马凤元的意见是，一早就该在半路上直接绑架，而不是把精力都耗费在如何不惊动邻居上。这就像一个轮回啊，在转了一整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方伟躲了起来， 但他肯定还会继续雇凶杀人的，这是个令人头疼的麻烦。当然还有更令人头疼的事情，法天员外开始出现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是张大成的人，他们也不靠近，只是远远的观望。剩下的身份不明，有事没事的总出现在法天员保安的视线内，这些人都是不安定的因素啊，需要解决。天哥想到他下的禁令，如果任由队员们自己解决，那看来绝对是无法遵守了。离偷天计划正式开始的日子不多了，没有充分的训练，很难保证会像阿修罗计划一样的顺利。毕竟保险库可以做复制品，但运气这个东西是无法复制的。而且在田哥的私人计划中，他需要那些制造意外的人。夜里在休息前，田哥再次来到了天法楼地下四层。天青仍站在那扇门前发着呆，天青已经不吃不喝，在这里站了13个小时了，看样子他打算继续站下去。田哥本想叫他回去睡觉，但手伸出后却又停在了半空，万一这一巴掌拍下去将田青的思路打断，那他还不愤怒到极点吗？田哥咽了口吐沫，讪讪地收回了手。田哥想起田青在香格里拉康复中心曾与梅沁雪比不闭眼睛的事情，那可是一整天呢，真不知道田青是怎么坚持下来的。相对于这个，这样站一天不过是小儿科了。田哥放下了心，并期待明天醒来的时候门上的锁已经被安装好了，这样的话田哥也就不必再想办法了，去复制保险库大门的钥匙了。让田哥意外的是，第二天田青还站立在门前，身体虚弱地晃动着，他依旧没有动任何一个零件。集训仍在继续，田哥对田青能否将门锁装上也不再抱太大的希望了。他找来了简奇，两个人研究如何窃取复制钥匙的方案了。在结束又一天的训练之后，除了杨豪明以及田青外，其他的人正准备坐下来讨论一下计划的细节。一名天法楼的工作人员急匆匆地跑进了会议室，说一直站在合金门前的人昏了。天哥赶到的时候，田青已经苏醒了。雷鸣的私人医生对田青的症状只说了一个字：虚。田青一睡就是三天，醒了之后连着喝了六杯温糖水，然后直奔地下四层。田哥正在和许刚讨论着合金门的警报装置的时候，田青脚不沾地地跑来了。他扑到那个四箱零件的前面，慢慢的一个接一个地取出，摆在地上，几乎铺满了整个空间。他又呆立了近一个小时后，他动了，零件开始组合到一起了，变成了一个个古怪的部件。田青捧着这些部件走到了合金门前，从内侧卸下了护板，把组合好的部件一样样地装进去。孙淑玲和许刚分站两旁，不时将警报装置或电子器件安装到预留的位置。六七个小时之后，合金门的锁终于组装完毕了。 雷毅在里面把网线接通，孔淑玲则把密密麻麻的接线插好，启动电源。最后，田青小心翼翼地将门合上，感应开关自动启动，电钻都无法破解的合金门终于被田青等人合力安装完毕了。田哥困惑地问，这就可以了？啊，这就成了。田青一脸得意。田哥继续追问说，可是钥匙呢？啊，田青脸上的得意僵住了，好半天那微笑才在面部肌肉的痉挛中崩溃了。那个呀，不要急，我明天就能配好，真的。田青说着，一副没事人的模样，转身溜掉了。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都目瞪口呆的转身。田哥挠了挠头，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也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径直回去休息了。简奇和许刚舔了舔嘴唇，相互看了一眼，默契地紧紧地跟了上去，只剩下了孔淑玲在呵呵地笑。合金门的另一面，雷毅刚完成自己的活儿，想要出来的时候，却发现大门锁上了。他大声地呼喊，但外面的人根本听不到。雷毅立即想到了网络，于是通过内网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孔淑玲简要地说了一遍。 啊， 雷毅哀嚎起来， 这么说我要在这儿待一晚上了，会冻死人的呀。 孔淑玲在测试用的笔记本电脑前坐下了。哪有这么冷啊，现在都快六月份了。 啊，那这就我一个人呢？ 雷毅憋了半天才挤出了这么一句话。啊，他就是不说自己害怕。孔淑玲突然柔声地说，要我陪你吗？ 啊，你又进不来？ 雷毅心头痒痒的。没关系啦，你坐下，咱们背靠背。孔淑玲很认真地说。 啊，背靠背？ 我的心也是可以给你的。雷毅嘴上说，心里莫名的颤动起来，仿佛有什么东西钻出牙，在迅速的生长。只不过，这沾血的艳丽的花朵，真能纯洁的开放吗？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真的存在我身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